第六课， 一，绘画。 这位是王老师吗？ 这位是王老师。 那位是张老师吗？ 那位是张老师。 那位也是老师吗？ 也是老师。 他们去哪儿？ 他们去天安门。二，生词和汉字。 这为是王老师， 那张去哪儿？天安门。 十，这儿，那儿，杂志，本子，人民日报。 三，韵母。 日， 四，声母。 知，知，知，知， 知，知，知，知。六，练习。一，四个声调。 的，的，的，这，这，这儿。 微，喂，喂，喂，喂， 知，知，知，知，知，知。 汪，王，王，望，王， 老，老，老，老。老师， 拿，拿，拿，那，那，哪儿，那儿。 张，长，长， 上张 居举去去 边点点电天安门 杂杂杂杂杂志 奔本本笨本子 人人人认人民 日日日日日报 二双音节词语一第四声加第一声 面包衬衣汽车战争 二第四声加第二声 问题热情内容未来 三第四声加第三声 大使握手上午下午 四第四声加第四声 再见试验政治胜利 五第四声加轻声 爸爸妹妹弟弟谢谢 三朗读绘画 这是杂志吗 这是杂志 那是本子吗 那是本子 这是什么 这是人民日报 老师好 你们好 老师身体好吗 很好谢谢你们去哪儿 我们去天安门 四 汉字认读。 这位是王老师吗？ 这位是王老师。 那位是张老师吗？ 那位是张老师。 他们去哪儿？ 他们去天安门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第七课。 一、绘画。您是老师吗？ 我是老师。 您是哪国人？ 我是中国人。 您贵姓？ 我姓王。 他是老师吗？ 他不是老师，是学生。 他是哪国人？ 他是苏联人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谢尔盖。 二、生词和汉字。 您、哪、国、人、中国、贵姓、学生、苏联、叫、名字、谢尔盖。 五、练习。一、变音。 吃、吃、 知道、知道、主席、出席、中文、充分、 知、一、 知识、机器、制度、技术、正确、精确、 吃、一、 吃饭、期限、关一。 全体。春天，群众。二，双音节词语。 一，西安，科学，工厂，专业，窗户。 二，长江，轮船，民主，容易，粮食。 三，火车，火柴，展览，准备，枕头。 四，电车，进城，政府，睡觉，事情。三，三音节词语。 留学生，大使馆，办公室，飞机场。 四，朗读绘画。您好， 您好，您是哪国人？ 我是中国人。 您贵姓？ 我姓王，叫王有文。您是哪国人？ 我是苏联人。 您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谢尔盖。 五，汉字认读。 您是老师吗？ 我不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 您是哪国人？ 我是中国人。 您贵姓？ 我姓张。您是哪国人？ 我是苏联人。 您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谢尔盖。第八课。 一，绘画。 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六口人，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和我。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 我爸爸是大夫。 你妈妈呢？ 我妈妈是老师。 你哥哥工作吗？ 他工作，他是工人。 你弟弟和妹妹呢？ 他们都是学生。二，生词和汉字。 家，有，几，口，爸爸，妈妈，哥哥，弟弟，妹妹和工作，大夫，工人，都，姐姐，职员，工程师。 三，练习。一，听声。一，第一声加听声。 桌子，知识，叔叔，先生。 二，第二声加轻声。 爷爷，头发，鼻子，咳嗽。 三，第三声加轻声。 晚上，奶奶，嗓子，暖和。 四，第四声加轻声。 意思，漂亮，帽子，父亲。 二，三音节词语。 乒乓球，收音机，科学院，游泳池，羽毛球，大使馆，照相机，阅览室。 三，四音节连读。 增进友谊，参加宴会，互相帮助， 锻炼身体。友好访问。热烈欢迎。体育比赛。文化交流。 四，朗读绘画。 你好。 你好。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四口人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。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 我爸爸是工程师。 你妈妈也是工程师吗？ 不，我妈妈是职员。 你姐姐呢？ 她也是职员。 五，汉字认读。 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五口人，爸爸、妈妈、弟弟、妹妹和我。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 我爸爸是老师。 你妈妈工作吗？ 她不工作。 你弟弟和妹妹呢？ 他们都是学生。 第九课。 一，替换练习。一，他是学生吗？ 他是学生。 他是老师吗？ 他是老师。 二，他是工人吗？ 他不是工人。 他是学生吗？ 他不是学生。 三，你是老师吗？ 我不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 他是老师吗？ 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 四，这是书吗？ 这不是书，那是书。 这是纸吗？ 这不是纸，那是纸。 五，那是画报吗？ 那不是画报，那是本子。 那是钢笔吗？ 那不是钢笔，那是 铅笔。 二，课文。一， 你是学生吗？ 我是学生。 他是学生吗？ 他不是学生，他是老师。 他也是老师吗？ 不，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大夫。二， 丁文是中国人，他是学生，他学习英语。谢尔盖是苏联人，他是留学生，他学习汉语。丁文和谢尔盖是朋友，他们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。 三，生词。 工程师，他，他们，丁文， 朱，纸，报，画报， 本子，钢笔，铅笔，圆珠笔，英语，留学生， 朋友，在北京语言学院。补充生词： 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。第十课， 一，替换练习。 一，这是什么？ 这是画报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书。 二，这是什么画报？ 这是中文画报。 这是什么杂志？ 这是英文杂志。 三，这是谁的书？ 这是我的书。 这是谁的词典？ 这是他的词典。 四，他是谁？ 他是丁文。 他是谁？ 他是谢尔盖。 五，谁是你们的老师？ 王老师是我们的老师。 谁是他们的老师？ 马老师是他们的老师。二，课文。一， 这是词典吗？ 这是词典。 这是什么词典？ 这是俄文词典。 这是谁的词典？ 这是王老师的词典。 那是地图吗？ 那是地图。 那是中国地图吗？ 不，那不是中国地图，那是世界地图。 那是谁的地图？ 那是谢尔盖的地图。二， 这是我们的学校，北京语言学院。我是苏联留学生，我学习汉语。丁文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中国学生，他学习英语。这是我们的教室，那是中国学生的教室。我们的老师是王老师，他们的老师是马老师。 三，生词。杂志、词典、地图、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世界、谁的马学校教室。补充生词： 阿拉伯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日文。第十一课。 一，替换练习。一，你有中文书吗？ 我有中文书。 你有中文报吗？ 我有中文报。 二，他有中文报吗？ 他没有中文报，他有俄文报。 他有中文杂志吗？ 他没有中文杂志，他有俄文杂志。 三，他有哥哥吗？ 他有哥哥。 他有几个哥哥？ 他有一个哥哥。 他有弟弟吗？ 他有弟弟。 他有几个弟弟？ 他有一个弟弟。 四，你有画报吗？ 我有画报。 你有几本画报？ 我有两本画报。 你有中文书吗？ 我有中文书。 你有几本中文书？ 我有两本中文书。 五，这是几支钢笔？ 这是一支钢笔。 这是几张画？ 这是一张画。 二，课文。一， 这是几张桌子？ 这是九张桌子。 那是几把椅子？ 那是十把椅子。 你有几支钢笔？ 我有两支钢笔。 他有几个本子？ 他有五个本子。二，丁文是中国学生，他有一个外国朋友，叫谢尔盖。谢尔盖是苏联留学生。丁文学习英语，他有两本英文书，一本英文词典，他没有英文杂志。这是谢尔盖的宿舍，这儿有两张床，两个柜子，两张桌子，两把椅子和两个书架。三，生词。 梅，姐姐。个，本。两，只。张，画儿。把，椅子。桌子。书架。黄，外国，宿舍，柜子。 补充生词： 电灯、台灯、闹钟、手表。